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丽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自投罗网。 跟王向宇的交谈陷入了僵局，同时案件也陷入了僵局。803感觉到，在王向宇和林静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林兰生前的一桩秘密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有可能与此案有着紧密的关联。 803，难道你认为王向宇所说的一切都有价值？ 哎呀，可能线索从这儿就断了，也可能从这儿就产生了。 他好像对警察有一种莫名的轻视。 哎，你没听出来？林兰对警察有一种怨恨，但我还不清楚他是跟哪个警察有一种什么样的怨恨，跟这个案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想王向宇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说起他，因为王向宇本人很会说话。他对林兰倒是确有一份真情实意的。 哦，我忘了。西城分局的汤助理，也在没日没夜的干的。我们在表演厅遇到他带着蒙尼走了。 好，他去找蒙尼啊？ 对。 好家伙，局长助理干起侦查员的活来了啊！佩服，佩服。哎，沈西，蒙尼那儿，你们已经了解的蛮彻底了。但愿咱们的汤助理能挑出咱们工作中的一些毛病啊。 哼，我看才不会呢。 哎，沈西 啊， 明天你们抓紧时间再去找蒙尼一下。看看在他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上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可挖啊。 我已经安排好了。 好。 第二天凌晨，还在被窝中的沈西被丁纯的一阵电话声给吵醒了。放下电话，沈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丁纯的家。 你他妈还好意思哭？你 好，蒙尼也在。怎么，两口子吵架了？ 吵架？哼，你去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妈的，凭他这张脸就能混饭吃了。 哎，干什么？丁纯，你让我来是为了替你发火干仗的吗？ 不是，啊，不是。问题是，楼下的林老太不死，他还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什么？ 你让他自己说。真他妈瞎眼了我。 蒙妮，究竟怎么回事？ 昨晚，西城分局的汤景义来找过我。 这我知道。他找你了解什么了？为了林兰的案件？ 天晓得他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自己？ 昨晚我一听他的声音，突然想起林兰死的那个晚上，他屋子里的那个男人的声音很像他。 什么？像他？汤景义？ 是的，他当官了，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这只能说是像他，而不能说明肯定是他吧。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肯定，反正他昨晚来找我有点不正常。 他为了什么事来找你？ 几年前，当我还是个待业青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他说帮我介绍工作。他又骗了我，跟我发生了关系。以后他碰到我总要关照我，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他当了什么局长助理之后，常常威胁我，还说如果我说出去就抓我进去。那时候我还年轻，什么也不懂。 你别搞得真的一样，你他妈这种事还不懂啊。 丁春，你啰嗦什么？要是他不告诉你又怎么样？既然他说了，不就说明他能改，他爱你吗？再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清醒了，明白了，你再骂他有什么用呢？ 算他妈我倒霉。 丁春，你要是再这样…… 好好好好好，我不说啊，我不说，只要他能重新做人。 你们这对宝贝儿啊，都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重新做人。 我是想过，真的我想过，但是汤锦义不让我说，我怕。 好吧，现在什么也不用怕了，我会替你保密的。丁春，好好照料他，要像像样样的做人，懂吗？ 活着真他妈的累。汤锦义还他妈的局长助理，如果老太太是他杀死的， 你别乱猜疑啊！人命关天的事儿，一旦透露出去，对谁都没好处，啊？ 知道了。 当沈西在丁纯家的时候，803来到了楼下林兰的家。林兰的女儿林静像是早有准备似的等候着803的到来。 哎呀，对不起啊，这一大早就来打扰了。 没关系，有那么一件事在心里也睡不好。刘刚同志，你跟西城分局的同志熟悉吗？ 谁呀？按理说我基本上都该认识。 哦不，我只是随便问问。 好，林静，我想你不是随便问问而已，我知道你有心事，你想说但你又不愿意说。我说一句吧，如果你不把心里头的话掏出来，你这辈子我想就没法睡个安生觉了。 真的，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是妈妈被人害了。我 干侦查这行也这么多年了，经验告诉我你想说些什么。 我 也许在你心中有那么一个怀疑对象，而且这个人或许也是干我这行的。 不，请你不要这么说。 当然了，我今天想说的是，抛弃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即使作为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线索。更何况，受害者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我不清楚，真的。你别逼我。 不是逼你，林静。你难道想看看你母亲被害的那副惨状吗？你愿意对着你母亲说，说你不知道吗？你能这么说吗？你有什么理由不为你母亲伸冤呢？ 他叫汤景义。 什么？汤景义？ 嗯。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汤景义是这儿的户籍民警，有一天他上门找妈妈，说帮他解决什么落实政策的问题。妈妈当时很感激，但是那个汤景义突然上前抱住妈妈，他后来妈妈强行推开了他。 你妈妈遭到了侮辱， 嗯，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妈妈写了好几封控告信到西城分局，还向后来的民警谈起过这事儿，可结果都没有回音。 什么时候写的？ 妈妈说汤锦一调走了，后来的民警不久也调走了。 哦，有这么一层关系。 当803回到办公室，又得知汤锦义同蒙妮还存在的那层关系之后，便和沈西一起议论开了。 那汤锦义没必要杀死林老太啊，他的动机呢？ 是啊，首先我们应该设想他到老太家去干什么。那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 这倒不难解释。 嗯， 他发现林兰写了好多封控告信，我去查过，登记簿上有记录，可是信呢却不翼而飞了。当时汤锦义就是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如今他当官了，他怕林兰再写信会影响他的前途，所以他想上门去堵老太的嘴。 所以那天晚上他去了，可是这老太一见他，而且又是深更半夜， 当汤景义重提往事时，老太发火了，怕再次受到侮辱。 对，而汤景义恰恰是为了补漏洞，怕老太太说话的声音太大被别人听见，所以就先用手捂住了老太太的嘴巴，让她说话说轻点。 那好，这么一来老太就更着急了，一定想拼命挣脱。 她越是想挣扎，那家伙就捂得越紧，结果就出事儿了。 啊，这么一把年纪折腾不起啊。而本来呢是为了怕事态发展，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了。 哼，一不做二不休，动真格的。 那现在还要看汤景义是否有作案时间。 嗨，还没到时候呢，眼下千万不能惊动他啊，否则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我现在到西城分局去找顾局长，你守在这儿啊。 好。 在西城分局顾局长的办公室里，当803将摸到的情况向顾局长汇报之后，顾局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 你们有证据吗？ 顾局长，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而已。当然了，暂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十分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想如果是他，我们会拿到证据的。 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还是一种幼稚的推测呀？ 顾局长，你这句话是在问你自己呢，还是在问我？ 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相信会产生这种局面，可这毕竟是个事实啊。 好好好好，那好，我在这洗耳恭听你这位大侦探的捷报。 谢谢，等捷报传来，但愿局长你可不要激动啊。 哟，803呢、 啊、哟，康兄。 听说案子有进展了 啊。闷了这么多天啊，老同学，这个案子总归要破的嘛。 是，但愿不要搞错方向，希望能顺利解决啊。 这还要看罪犯的本身和咱们的手段了啊。 罪犯本身， 我想我们的运气不会太差吧。啊，哎，别愣着，老同学，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啊。 对对，说的对。 第二天上午，803急匆匆地把沈西叫到了办公室。 哎，今天挺准时啊。啊， 803，据反映，对象在离开派出所到分局工作之后一直没有回去过。 嗯， 可是就上个月他好几次出现在派出所，并且很多次一个人翻阅户口册，还向值班民警打听林兰的近况。因为林兰搬到现在的住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对象除了和蒙妮之外， 嗯， 还曾经和另外两名女青年有过性关系。 这家伙， 而且在最近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对象的严厉警告。另两名女青年反映啊，对象平时十分谨慎，每次约会都要到他认为万无一失了才肯发生关系，完事之后呢立刻离开，这样一直保持到去年年初。也许近一阶段对象工作太忙无法挤出时间了。 这就说明啊，长期以来林兰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林兰之死也许是他蓄谋已久的结局，但也可能是因为失手而引发行凶。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具备作案的时间。 这方面的材料还不确切。案发当晚他爱人上中班，12点回家时对象才离家出去，蒙妮呢是在11:30左右回家的。分局的门卫反映汤助理是12:15到局里的，而林兰家到对象家骑车只要5分钟。问题是现在要一个6岁的孩子去回忆那天晚上的事情恐怕不太可靠。 哎，沈西啊， 嗯， 你马上去一次西城幼儿园，当面找一次汤景逸的女儿汤佳。 好。 她就是汤佳。 哦，啊，长得挺可爱的。 汤佳，你看你爸爸单位里的叔叔来看你了。 哎，佳佳你好啊，你看过西游记吗？ 看过。 哦，看过那就好，叔叔给你表演孙悟空好不好？ 叔叔现在几点了？ 3点还不到。怎么了？ 我妈妈今天早班，她3点来接我。我不能看你演孙悟空了。 那没关系啊，佳佳，叔叔啊过几天再来。哎，佳佳，那你妈妈上中班谁来接你啊？ 爸爸来接我，他总是很晚才来，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回家了他才来。 是爸爸好呢还是妈妈好啊？ 妈妈好，晚上妈妈会讲故事给我听。可爸爸吃完饭就让我睡觉。 吃完饭就睡觉了，能睡得着吗？ 爸爸老是叫我闭着眼睛不许睁开，时间长了就睡着了。前几天我醒来爸爸又不在，我就哭了。 佳佳， 你爸爸工作太忙，要抓坏人，懂吗？ 爸爸今天早上还说，要我听妈妈的话。说着说着，爸爸也哭了。 哦，你爸爸哭了。 夜晚，在西城分局局长办公室里，局长顾慧半躺在沙发上一声不吭。803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 顾局长， 啊， 情况都已经清楚了，请您下指示吧。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眼下他正在指挥全区性的打击刑事犯罪的统一行动。 那好，让他把这次行动指挥完毕吧。 深夜，在分局指挥部内，汤锦义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神态恍惚不安。秘书看了看手表，走到汤锦义的跟前。 汤助理，汤助理， 啊， 快四点了。 搜捕行动结束了吧？ 啊，汤助理，搜捕行动全部结束，开个电话会议吧。哦，对了，市局803们和顾局长他们来了。 知道了。好吧，我简单的说几句。 同志们，今天的搜捕行动完成的相当出色，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一部分罪犯还隐藏得很深，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出现，有些还很有迷惑性。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加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随时准备严厉打击一切胆敢以身试法的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谢谢大家，再见。 汤助理，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了。803要戴手铐吗？ 不必了，请吧。 刚才播送的是《利人之死》第四集《自投罗网》，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希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 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鲁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 第一集，疯狂的爱。 这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工宿舍，里面是两个走火入魔的情人，一个是年轻轻的老师，一个是未满14岁的学生。他们偷食禁果，他们不可避免的非法堕胎，在这个雷电交加之夜折腾得死去活来。 好了，哟，孩子打下来了，你没事了？ 快抱抱我三儿。 小秀是大人了，大人不怕雷啊。 活着的时候总说，谁做了亏心事，雷就要打死谁的。 我们没做亏心事，没做亏心事。 我不做了，我们不该偷偷摸摸的好，我们不该有孩子的。 你后悔了啊？ 我不知道。 听我说，小秀，听我说，我们没错，我们是人，我们有爱的权利。 可是我爹说你犯法了， 他说， 到时候他要去告你的。 事情都过去了，小秀，谁也伤害不了我们了，啊？ 真的？嗯，我爹被你说服了。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打掉呢？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流了那么多血，快躺下。 你快告诉我，宋老师，我爹那么倔，你怎么说服他的？ 我说我不是坏人，我真心的爱小秀，小秀也一样的爱我。我还说这事儿要真的张扬出去，首先受伤害的不是我，而是他那未成年的女儿，是小秀那颗金子般的心。 我爹怎么说？ 他什么也听不进，他一口一声的骂我畜生，他说他要杀了我，然后再杀你。 后来呢？ 后来他真的拿起菜刀满屋子的撵我。 他伤着你了？ 没有。 那么 我们就扭在了一起，我躲过了刀。 后来呢？ 你不追问不行吗？你别问了，小熊。 好的，那我不问了，我听你说。 小熊，你真那么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 那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照你说的做。 你这就走，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你让我去哪儿？ 我让你去公安局报案，说我宋乃光杀人了。 宋老师，你可不要吓唬我。 你看看我身上，小熊，你就没看见我这一身的血吗？ 那是我的血呀。 不，那是你爹的血。 不，宋老师，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小熊。我杀了你爹，我杀了你爹，才解了这身的血。 宋老师， 小熊，小熊，你静静，小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小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就去公安局报案。说我杀了你爹， 你要我去叫警察来抓你？ 警察不能抓我去。 那你想逃跑？ 我想去追你爹，他刚走不远，我能追上他，我要向他赔罪。 不，孙老师，你不能自杀，我不能没有了爹，又没有你。 你听我说，小秀，你还年轻，孩子又打掉了，从今往后完全可以重新做人。 别说了，别说了，我爹死了，你也要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 真的要跟我一起去死？ 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们生生死死在一起。 小熊， 老师， 宋乃光和小秀一起喝农药自尽。宋乃光气绝身亡，小秀获救脱险。此案很快就轰动了公众舆论，抓住热点，梁达抢先发表独家报道，803当即约梁达在奥斯卡一廊会面。 803， 嗯， 你主动约我出来聊聊，这恐怕还是第一回。 哎，梁达，你看这儿，感觉还挺不错的。怎么了？ 我想你不是为了谈什么感觉才约我的吧？ 哎呀，梁达，你请我看开放夫妻这出话剧，我还没好好谢过你。 嗯，是啊，多好的戏，可惜你只看了一半。 哎呀，说起来只看了一半，你也知道干我们刑警这行啊，时间不属于自己。 那天晚上是不是又去追捕徐二明了？ 你怎么知道我去追捕徐二明啊？ 我不光知道你在追捕那个极其狡猾的人肉贩子，而且我还知道他现年31岁，汉族，浙江东阳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原住本市西塘桥路737弄甲一号。 哎，你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吗，梁达？啊， 别急，还有呢。徐二明于1969年至1978年先后在本市红川路小学和海丰中学读书。1980年，他考入满口乡食品厂技校，毕业后就留在该厂当电工。1985年7月，因盗窃被强制劳动6个月。1987年10月，又因为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0年10月刑满释放。 他又纠集同伙数十人，几十次单独或结伙诱骗妇女前往广东、福州等地进行卖淫活动，非法谋取暴利，骇人听闻的形成本是建国以来最大卖淫团伙之一。 哎，行，别说了。哎，梁达， 嗯， 你什么时候成了活档案了啊？ 这怎么？ 老实告诉我，你怎么收买的沈西？说。嗯， 你怀疑你的助手向我出卖了情报？ 啊，难道不是他把情报来源给了你啊？ 告诉你吧，市局跟出版社已经决定合作编辑一套法制丛书，分派我来写卖淫嫖娼一类案件。 啊，怪不得你一个星期三次去妇女教养所啊！ 哟， 啊， 看来你对我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啊！ 是 啊， 哎，梁达， 嗯， 说真的，卖淫嫖娼这类案件可不好写，特别是由一个女作家来写，更得有点勇气啊！啊， 你干嘛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看呢？从女性的立场来看待卖淫嫖娼，我想我一定可以让人激动的发抖。 嗯，女性的立场， 嗯， 对，恐怕你是对的。有篇文章怎么说的？说直觉是女性的专利，女性只要意识到女性商品化的种种形式中最典型最肮脏的就是女性肉体的纯粹交易，就是娼妓的出现，就是公开的卖淫。哎，我说的对吧？啊， 对呀。 所以女性就往往更能深刻而敏锐地揭露那种不正义，对吗？ 谢谢，我就喜欢听你说不正义。我喜欢你，就因为世界上发生不正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激动地发抖。 同样的不正义，我在你的独家报道当中也看到了。 这几天，许多读者都给我来电来信， 嗯， 说我写得很动人，写得很精彩。 哎，你确实写出了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 你真的那么认为？ 啊？你提出了问题，你呼吁整个社会去关心乡村小学教师的成家难问题。 嗯， 啊，让我想想，你在那文章当中是怎么说的啊？啊，对了，要不是因为地位优越的城镇女子不肯下嫁地位低微的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小学教师又不甘心一辈子扎根农村，娶更低一个台阶的农村姑娘为妻。那么宋乃光也许就不会发疯地爱上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小秀，一心培养他成为中专生，去稳稳当当地拿城镇户口，对不对？嗯， 你读得太仔细了，八零三。 哎，梁达， 嗯， 你那么投入地写了那么些文字，我能不仔细地读读吗？啊， 那你为我骄傲。 哎，嗯，我为小秀悲哀。 你知道， 嗯， 他读了我写的文章以后怎么说？ 你是说小秀？ 嗯，昨天他上报社找我去了。 嗯， 他说他要早知道宋乃光杀了他爹，他说什么也不会再答应堕胎。他既然犯了死罪，他就一定要为他保住孩子，留下一个亲骨肉。 看来这个小秀，他不仅早熟，而且还非常敏感。太危险了。 嗯，你说什么？ 哎，梁达，你能马上找到他吗？ 找？哦，我有他的地址。 那好，我这就去找他，要快，越快越好。 哎，你怕他有意外？ 我想，恐怕已经晚了，已经有意外了吧。 803的预感没错，小秀已经离家出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勇气再在世人的白眼下生活，他不能忍受侮辱，他甚至不愿再待在那样一个城市里。那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他和他的宋老师。在火车站，浮萍一样的小秀跟西装革履的徐二明不期而遇，听说对方是为特区外资企业招工的阔佬， 眼看结伴同行的有好几个兴高采烈的姑娘，小秀心动了，绝处逢生一般，她跟着上了南下的列车。一路南去，小秀心头的阴云渐渐消散，她以为她遇上了一个大慈大悲的大好人，她开始编织一个全新的梦。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她晕晕乎乎住进阿波罗大酒店的当晚，徐二明这个心狠手辣的人肉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找来嫖客，把她带进了小秀的房间。 哎，小秀啊，来客了，还不快问候。 二位老板请坐。 哎，来，好嘞好嘞，快沏茶去。怎么样，刁老板，我没骗你吧？ 哎呀，还真有点水灵劲啦，像个小鸟一样的。 我徐某人办事从来是货真价实，说一不二啊。 哎，徐老板，你真敢担保你卖的是正宗的风缸酒？ 哎，上等特酿，不是真货我不要钱。 哎呀，你徐老板的生意经我懂了，哪个转手货不是你先享用了？ 哎，你看你看，这回是特意给您大佬留的，我是一个手指头也没敢乱碰啊。啊， 是吗？ 那当然了。 哎，那好吧。哎，这是定金，拿着拿着。 好。 二位老板，请用茶。 那，哎，用茶。 好嘞，好嘞。哎呀，这小手又白又嫩的，还真让人心痒痒的啦。 他妈的，你竟敢烫我的客人呢你！ 他拧我。 妈的，还敢顶嘴，看我不揍扁了你！ 等等，我可不想跟一个鼻青脸肿的姑娘上床啊。 你说什么？ 你是叫小秀吧？我说啦，我疼你了，小秀。 刁老板原谅你了，还不快过来跟刁老板亲热亲热。 来啦。 徐老板，你带我到深圳来，可是说给特区外资企业招工的。 外资企业招工？ 原来你是骗子，你骗人！ 我骗你？我骗你什么了？啊，这位刁老板是罗湖桥那头过来的，他付的定金可都是港币呀。你说这不是外资企业是什么呢？啊， 你们不能合伙坑我。 哎呀，上贼船容易，这下贼船可难呐。难道说你真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小秀啊，上我刁老板这里来啦。我喜欢你呀。 出去，你们都出去。 嗯，你真想跟我徐某人过不去？ 你们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叫人？你叫啊？你叫谁呀？ 啊跟你一个车厢来的那些姑娘就在左右隔壁房间里，他们可比你都听话。 好了，小秀啊，我刁老板有的是钱了，玩痛快了，我一定不亏待你了。 就是， 来呀！ 你放开我！ 哎呀，哎呀，好啊，这个霸王硬上弓啊，李大爷就喜欢玩刺激的啦。 喊吧，喊吧，这楼隔音特别好，你喊破嗓门也没人搭理。哎， 我跟你们拼了！ 哎 呀！哎呀， 哎，好你个小妖精啊，你还敢咬人呢、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跑了，快把他抓住。 小秀逃出陷阱，上了下楼的电梯， 结果人肉贩子徐二明气急败坏的紧追不舍，一直追进了地下停车场，抓住精疲力尽的小秀就打。不过他高高扬起的手突然被另一只手很有力地挡住了。 管闲事怎么着？ 闲事不管，就是不许你随便欺负人。 你管不着。 要这么说，今天这事儿我还真管定了。 他是我的人，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姑娘，你是他的人吗？ 阿姨，救救我，他是骗子，他跟人合伙害我。 听清了吗？人家姑娘不想再受你骗了，干嘛还死乞白赖的追着不放？ 我说你这个人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你想吓唬我？ 吓唬你？你就不怕我毁了你？ 你大概新来乍到，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靠什么呀？姓吴的，你不就是这个大酒店里唱歌的吗？ 既然知道，还不快赔个不是，滚一边去！ 臭美了你，吴山姨！别看你眼下红得发紫，到处有人给你捧场，我徐二明可偏偏不信这个邪。 你想怎么着？ 怎么着？说穿了，你不也是个女的吗？报个价吧，我今晚就破财销魂，开个洋荤，尝个鲜。你敢打我？ 打你还算便宜了你。 你 姑娘上车。 你想干什么？ 我要让这姑娘亲眼看看，看我这车怎么活生生的压扁了你。 哎呦，婊子养的，你把我的手夹坏了。 你再挡道，看我连你人一起压成肉泥。 车发动了，吴山姨急打方向盘，银灰色的标志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向徐二明。徐二明吓得躲在一边，不等他回过神来，迅速倒车的标志又掉过车头，饿虎下山一样向他迎面扑过去。徐二明惊慌失措的闪到蹲，轿车风风火火的追到蹲，徐二明丧魂落魄的避到西，轿车又横冲直撞的碾到西，好不容易他才连滚带爬狼狈不堪的逃出迷宫一样的地下停车场。 阿姨真解恨，真带劲儿。 记着了，男人都是臭狗屎，欺软怕硬。 记着了，阿姨。 我也不比你大多少，还是叫姐吧。 姐，你真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秀。 下车吧，小秀，我还有正事，这都误终点了。 你是歌星，你姐？ 在深圳，我多少还有点名气。 那么，你每天晚上都来阿波罗唱歌？ 这里的顾客都很喜欢听我的歌。 姐，我要是说了蠢话，你不会介意吧？ 你想说什么，小秀？ 我想跟你学唱歌。 我没有收过学生。 姨姐，你答应我吧，要是你觉得我唱歌没有前途，那么料理个杂事儿，打个下手，我也行啊。反正我现在没家了，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好吧，你先跟着，其他的事等我唱完了再说啊。 哎， 我们快走吧。 好嘞。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走上台来的是大家最喜爱的吴山姨小姐。永远是一位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星。 谢谢，谢谢，有点小事耽搁了，真对不起大家。现在我就先演唱一首我最喜爱的歌曲《我的梦太苦》，希望大家喜欢。 停下脚步。 我不能停下脚步，因为我孤独，注定要走这条路。吴珊妮的歌声充满了愤懑与悲怆，以致全场听众无不动容，无不痴迷若狂。靠在帷幕边上的小秀更是被吴珊妮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歌声勾起了他种种滴血的记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地流淌下来。连演唱完毕的吴珊妮走回到他的身边，他都没有察觉。 小秀，你怎么了？ 一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你的歌，你的歌让我好伤心呀。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小秀，走，我们回家去，你慢慢说，把心里的苦水呀全都倒出来，一姐给你做主。 当吴珊妮把小秀带回家，细心倾听小秀的不幸遭遇时，鸡飞蛋打的徐二明却在借酒泄愤，喝得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勉强唤醒。 喂，哪儿？ 徐二明，徐老板吗？ 是啊。 下楼谈谈好吗？ 你是谁啊？ 见面就知道了，我在酒吧等你。 电话挂断了。要知道这个响得突然、断得蹊跷的电话究竟是谁打的，要知道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神秘兮兮的约见人肉贩子徐二明究竟又想干什么，请听第二集《文警出动》。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一集《疯狂的爱》，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编辑殷红，医院录音钱素丁，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雷。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玉宁演播，吴珊妮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肖冰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冰、吴敏，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